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ing future， 一起来 Together， 一起向未来。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大家好，欢迎进入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记者翟轩。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足球。从九月份开始，中国队再次开始了争夺世界杯门票的十二强赛。不过剧本还是那个剧本，在完成了一半赛程之后，中国队几乎已经失去了冲击世界杯的机会，可以说无法拿到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件事国足从来没有让球迷失望过，对此著名的编剧汪海林也通过自媒体表达了相同的看法。 不理解，说因为什么国足的球你要看，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编剧来讲应该看，因为你每次不知道他怎么输，他特别有戏剧性，他在编剧技巧各方面锻炼也是很有意义的。我之前有过一个剧本叫史上最强足球队，史上最强足球队呢其实就是中国足球队，这剧本讲的是我们这个星球最强的足球队其实是中国足球队，他这些年老输呢其实就一个原因，就是他要拯救地球。 听得出汪海林是用一种反讽的方式来表达他对中国足球的不满，但事实也确实如此。先回顾一下之前的比赛，9月2号，中国队第一场的比赛对手就是澳大利亚，但是我们低估了对手，自不量力和澳大利亚打起了对攻，最终0-3告负。9月7号，第二场和日本的比赛，我们又低估了自己，自废武功，龟缩防守，再次输球。再到对阵越南，我们秒杀险胜，对阵阿曼换人后被追平。还需要强调的是，在这支中国队中还有规划球员在列，而他们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对于中国队该使用什么样的战术，该上几名规划球员，甚至换人是否合理，都成为球迷的争论焦点。 我觉得本届世界杯预选赛从开赛之初，因为有了规划球员的加入，一下拉升了所有球迷的期望值。头几年的金元中超让所有人像吃了迷幻药一样，恒大两届的亚冠让所有人觉得中国足球春天来了，可事实呢是变得更差了。急功近利不适合足球这个项目，买来的辉煌只是短暂的欢快吧。 中国足球吧，包括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市场还有咱们的球员，必须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心态的问题，态度的问题。如果说在心态和态度上都没有办法正视咱们自己现在的足球的状况，包括自己这个作为一个球员的专业度啊，包括咱们足球市场的专业度，这些各个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心态，没有个好的态度啊，不返回到一个初心的状态的话，我觉得中国足球永远都没有希望。 我对国足的看法吧，就是比赛是看不太出来任何自己的风格，而且我觉得有一点不求改进，成绩就不用说了。现在看国足比赛基本上都有种自己跟自己赌气的感觉，输了吧觉得生气，赢了也不觉得那么自豪。不知道是不是用人和选人可能都有点问题吧，也有一点感觉就是没有好的足球成长环境肯定是走不出去，这样也是让大家干着急吧。 听得出作为中国球迷，我们自知中国队的实力，我们并不强求中国队一定要闯进世界杯，但足球比赛以弱胜强，弱队翻盘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也是足球比赛的魅力之一。我们并不期待奇迹一定会出现，但我们不能不争取奇迹。相信有太多的球迷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从1957年至今，中国队在11次冲击世界杯的比赛中只有一次成功，那还要追溯到20年前的2002年。可以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的过程留下了太多的辛酸和苦涩。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中国队在冲击世界杯的道路虽然找到了成功的母亲，却一直没有成功。从启动职业联赛，甲 A 变中超，金元足球，再到规划外籍球员，改革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但呈现出来的却是假球黑哨、拜金足球，以及越来越少的参与者。2002年打进世界杯的闪光根本遮盖不住中国足球的昏暗。1994年中国足球开启职业化，甲 A 联赛一度非常红火， 也激发了球员和球迷的热情。但随之而来的是假球黑哨，直到2009年，中国足球拉开了反黑运动的序幕。最终，众多的中国足协高官和国脚都被捕入狱。假球黑哨不仅让中国足球蒙羞，也给中国联赛带来了致命的打击。随后，中国足球再次启程，并逐步进入金元足球的时代。中国的俱乐部也先后两次问鼎了亚冠冠军，球迷也享受到了中国足球带给我们的快乐。然而，去年中超冠军江苏苏宁却因为资金的问题退出了今年的联赛，而截止到目前，也已经有多家俱乐部因为资金问题宣布停训。接下来的中超是否还能如期正常的进行，现在都打上了问号。再来说说青训，现实情况是中国时至今日也没有建立起一套合理完善的青训体系，致使现在的中国足球人才断档，青黄不接，这也是中国足球一届不如一届的根本症结。然而就在这样的青训环境中，有业内人士还透露，在有限的青少年球员选拔中也不乏有花钱买上场名额的现象。那么我们试问，没有好的球员怎么能踢出好的成绩呢？今年10月25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14-5体育发展规划，在足球方面已经明确提出，男子国家队要力争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女子国家队力争达到亚洲领先水平。目标有了，该怎么做呢？我们再来听听球迷的看法。 啊，对于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其实我心里很想说的就是8个字，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我认为中国任何一项帮助中国足球发展的这么一个计划，应该真的是走到基层去，切合实际的去总结出一些真正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政策。这个政策一旦出台，一定要把它真正是变成一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来去坚守的坚持的去做下去。 我们要用更专业的态度，用更匠心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中国足球，对待自己的足球的这个职业，对待我们现在这个所面临的足球的市场，中国足球才可能会有未来的希望。 脚踏实地和不再折腾，我认为才是解决中国足球所有问题的唯一办法。 其实答案早就提出来过，就是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细数足球强国，无论是南美的巴西，还是欧洲的法国、德国、比利时，哪个不是有一批接一批的好球员接力？可以说足球发展青训才是根。中国的足球问题很多，但也有改进。我们的校园足球计划已经启动，球场上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借此机会彻底与关系足球、拜金足球、政绩足球、假球黑哨断绝联系。我们也要更有耐心，脚踏实地地搭建好足球发展的体系，等待优秀的足球人才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到那时，亚洲一流也应该不会太难。以上就是今天的加叙加议。收听更多精彩的评论，欢迎下载听听 FM， 搜索加叙加议。我是翟轩，再会。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